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特首李家超嘅施政报告咧，咁除咗呢个太空经济嘅超级嘅大烟花咧，就系一啲有心人咧发现啊，喺佢个附篇嗰度咧，原来有一个计时炸弹，就系咧呢个附篇嗰度咧，佢唔喺正文嗰度讲噶，就系话咧好闪闪烁烁就话特区政府准备修订现有嘅教育条例。就咧点样修订呢，就会增设一个叫执业证书嘅制度。啊，这个呢特首啊宣称是为咗要完善呢个教师注册嘅机制。啊，咁不过系教育界嘅一位立法会嘅议员朱国强咧就表示惊讶，话咧你系偷偷摸摸设一条咁嘅嘢喺度咧，系完全未经过咨询。咁咧喺个记者会嗰度咧。就李家超就冇讲嘢，就怼咗个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嚟咧，系答佢话蔡若莲话不会就政策嘅细节喺今年嘅施政报告咧，系之前咧系披露。佢话咧证书制度咧就话唔系新嘢，立法会嘅议员喺议会咧系多番提出检讨教师注册，即系话咧系你哋啲立法会啊嘅议员咧系撩出呢个问题嘅，话要检讨教师注册嘅。同场的政务司司长就陈国基亦都补充，如果一个教师在教了一年书之后十年就没有再任教了，突然间他又回来教，那有没有脱节到呢？那这个陈国基又再三强调，证书制度的目的绝对不是为难老师。那么讲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现在呢就又一获这个超前部署，这个超级的大台风领导这个呢叫台风跨部门小组就严阵以待啦，是吧？啊，咁希望佢今次 就冇同呢个台风嗰个气候系脱节啦，是吧？嗱，咁呢就而家喺呢个台风之外啊，呢个咁嘅教育条例嘅修订呢就将会喺2026年，是吧？呢个蔡若莲呢就话，是吧？这个呢執业证书制度这个新嘢嚟啊，之引入呢目的是要他所声称的与时并进，确保任教的教师是否适合适当人选，是吧？咁呢就细节呢就唔讲。现在香港的教师的人口呢有16万。咁呢里面现在執业教紧的呢有7万。另外大约有8、9万呢是執就是有攞咗个牌嘅教师的牌，但就冇教到，唔知去咗边。有啲云游社会啊，四海啊，有啲可能就系相夫教子啊，啲女教师系嘛，或者自己生仔啊，或者老公啊升职啊，或者自己个仔本身都要需要系安排啊，系送去呢个英国读书啊等等咧，系嘛？咁所以咧就而家针对啊，系未冇喺执业、冇喺课室嗰度翻紧工、教紧书嘅嗰7-8万、8-9万，你将来想翻嚟咧，就喺2026年咧。就要面临一个新的关卡，就是要接受考核，就看看你是不是与时并进。考核什么就不知道了，是不是考核他到时对于人工智能是几适应呢，又或者重新 set 张卷给他考核一下他对于这个中国那个叫国家安全法那个认识程度呢，还是连埋国安法、基本法等等中英文是一起考个试呢，定是仲有其他呢？嗱，我一睇咧呢样嘢咧，就知道啊，明眼人系嘛，系针对咩人呢？就系、是、针对五年前咁上下一班咧，系揸住 BNO， 系声称系离开香港，就转移咗去英国定居嘅呢啲咧，就离咗职嘅教师。嗱，而家差唔多啦，而家系2026年，同你计数。因为根据5+1咧，就好多移咗民去英国嘅 BNO， 尤其本来教开书，当然佢辞咗职咧，喺香港系嘛，佢翻翻嚟咧，哦，有人摁摁脚，哇，翻得嚟咁过瘾啊！吓嗰阵时你攞 BNO 又走人啊，又走上嚟嘈啊，话要攞我啲强积金啊！吓你攞咗 BNO 走去，即系你对香港呢个地方有离心啦。OK， 得。你好威，系嘛？你去咗英国嗰度啊， 系又买楼又成啊，搞掂咗你啲仔女喺嗰度读书咯，嗬？吓、啊，哦系咩？哦，你个仔女读书仲几好啊？经过五加一之后考 A level 三个 A 入咗剑桥牛津啊？哦，你完成任务啦？哦，老公啊，同你啊又经过咗嗰个英文考试啦，系咩？哦，6+5+1咧攞埋本护照翻啦，哎呀，系啊，我翻翻嚟想教翻书啊，哦，吓、啊、你都几过瘾喎、啊，吓、啊、英国嗰度教书，就算你喺英国嗰度教书啊，吓搵翻份工，系嘛喺嗰度咧就喺嗰啲课室嗰度搵翻份工，英国啲人工教书唔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啊。啊、你临走嗰阵时搵开几多啊？70,000+啊！哦，你想翻翻去本来嗰间学校打电话搵个校监校长，哎，我翻嚟啦，我报到啦，系嘛？嗰科 history 啊，或者 biology 啊，你哋缺唔缺人啊？校长话缺，等都等到你翻嚟啦，系嘛？阿 Miss 乜阿 Miss 乜，你快啲翻工啦！啲学生好挂住你啊！你走嗰阵时咧，啲学生读 form one， 而家个个咧，而家要砌会考 DSE 啊，冇你唔得啊，系咩？啊，呢、這个而家就有个党委书记阿大妈喺度啊，系咩？哦，吓、哦啊，你估特中国香港特区系冇染鸡笼啊？啊，你攞完个英国护照，你翻嚟好叻啦，系嘛？仔女入咗 Oxford、Cambridge 啊，咪住，过一过关先，呢、這个就叫做咧。執業證書制度啦，係咪咧？我小人之心去度你咧，呢、這個叫做咧君子之腹。如果你係君子嘅話，呢、這個係政治現實，你諗唔到，你個阿爺都會諗得到，係咪？你嗰個阿爺咧，所有呢啲嘢係凹凹陷嘅，係好周詳。所以點解無端端幾廿年相安無事？執業證書制度點解係針對教師咧？嚇、啊，其他嗰啲官員咧？系嘛走咗咩？譬如话林郑月娥无啦啦你离开咗香港，你做政务官嗰阵时，阿煲胎有嘢益你，打咗你过去咧，诶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办事处，你嗰阵时好风骚啊，陪个仔读书，陪完两年之后，点解啊？你政务官嗰阵时又唔整一个叫啊重新入职嘅证书制度咧？你去咗英国喺经贸办嗰度咧？是玩了2年4年在那里织冷衫去 Knightsbridge shopping 完，你跟香港有没有脱节呢？为什么你这个叫重新入职的执业证书制度只是针对教师一行呢？医生呢？大律师呢？政务官呢？是吧？很多问题的。你说还不是计时炸弹？我不是很信咯，是不是鲍生？ 陶生，那我有少少不认同的，因为呢香港的教育环境呢，即使啊是讲紧2019年之前呢，都是一个修罗场来的。好多教师呢就由早返到晚，跟住呢对住嗰啲学校嘅行政啊，啲学生嘅家长啊，教学嘅工作呢，嗰、啊、份人工呢虽然是高，但是呢付出亦都唔少。咁於是乎呢，其实好多嘅过咗去英国之后呢，真係唔想再返去呢啊呢、這个修罗场里面教书㗎啦。呢啲我有身边有好多嘅朋友呢，都諗住呢都係退休，或者喺英國呢就叫做賺少啲，就免煩啦。咁但係又咁講，當然呢其實有各行各業嘅人呢喺五加一之後呢係打算回流香港嘅。嗱，首先我哋要申報先啊，回流唔係一個罪嚟㗎喎。以往呢無論喺加拿大、澳洲啊，喺97之後亦都有好多人回流香港，當時冇人質疑過呢啲人呢返嚟香港嘅咩忠誠啊、政治原因㗎喎。只不过是去完加拿大之后攞咗个护照，咁啊翻嚟香港继续揾食，大有人在。呢啲个回流潮大家都记得噶啦。咁预计 BNO 五加一之后亦都会有一个回流潮啦。正如你所讲，唔紧要嘅。你而家陈国基个说法系好简单嘛？佢话究竟啲教师有冇脱节到啊？啊，佢唔系为难佢，系想保持个老师嘅专业水平得。如果你呢个系一个宗旨，或者系对于这个回流人士的一个指标呢，那麻烦各行各业都要，包括护士、医生，香港最缺的。如果真的回来香港的时候，这护士和医生使不使要再有这个专业执照？因为他们都会呢要与时并进的嘛，要看看有没有脱节到的嘛。啊，可能大英帝国的医疗水准呢是弱过香港很多，你离开了5-6年之后，香港突飞猛进你跟不到的嘛。那医生护士回流的时候是不是要专业证书？律师呢还有很多个行业的，装修都是的，不要讲笑，是吧？各行各业司机都会的， 你知啊，英国人揸英国人揸车好礼貌噶嘛，啊好礼让噶嘛。翻到香港，你仲识唔识揸车啊？你仲可唔可以揸的士啊？你仲可唔可以揸巴士啊？喂，所以如果你要引入呢个专业证书，我唔介意，因为佢个说法实在太过道德高地，就话啊，究竟你有冇脱节？我就反而觉得，如果咁样做嘅话，唔好净系教师，上至呢个律师，下至呢个的士司机，全部都要重新要有专业证书，唔可以就你净系攞咗个的士司机嘅牌之后咧，就揸实揸到80岁。嗯， 讲到话离开咗几年翻嚟就从呢个时代现实脱节，咁我就请教阿蔡局长同埋陈司长，系咪？呢啲教师各行各业脱节咧，同个时代脱节咧，证据确凿咧，系嗰个行为咧唔严重得过一个人喎。呢个系咩人啊？系你蔡局长同埋陈国基同埋李家超嘅以前嘅嗰个阿老顶喎。叫做林郑月娥噃，记唔记得啊？佢初出到嚟竞选啊，吓嗰系连八达通都唔识用嘅喎，脱唔脱节啊？吓，喂，佢住 冇厕纸买嘛？ 吓买冇去边度买厕纸又唔知喎，脱唔脱节啊？行过街见到个阿婆啊，系踎喺个地下度行乞啊，佢竟然攞500蚊醒俾个阿婆，俾全香港网民嘲笑啊！使唔使俾咁多啊？你知唔知道而家香港嘅 inflation 未到咁恐怖啊？系嘛？喂，三大行为都已经证明到你哋以前呢位女上司系香港叫脱节之后啦，系嘛？咁佢有冇啊？系攞过一个经过啊一个叫 手嘅专业执照啦？ 哇，呢个叫执业证书啊，系嘛？喂，佢仲想连任添噃嗰阵时。系嘛？讲到话脱节，话唔使一定离开香港就脱节噶。下班成班 A.O. 政务官喺香港都可以脱节噶，系咪啊？ 仲有咧，陶生 上一任个杨润雄啊，佢话佢冇啊 Taylor Swift 啊，啊嗰个电话啊够脱节咯，系嘛？中东王子办公室啊，你叫佢脱节脱个脱衣舞啦，系咪啊？5亿啊，摆落嚟嘅，跟住去如黄鹤，系嘛？ 我纯粹猜测啊，因为咧，因为我都知道咧，好多嘅学校咧系做生不如做熟嘅，因为好多教师离职啦，同埋好多即系空缺啦，咁而家请代课咧都好多嘅，咁请代课请咩好咧？咁啊，梗系请翻喺度做过嗰啲啦，系咪先？即系我唔想咧呢个人医成，但等于人护一样，咁但系上一下，咁啊每年离境英国。每365日有180日，咁而且好似你话五届亦都可以选择翻返去香港，咁嗰个时候曾经系任教嘅，或者如果真系资历深嘅有能力嘅，咁翻返去做翻代课啊，冇话唔得噶，系咪先？咁而家即系引入呢个教师嘅证书，究竟个细节系点？啊，需唔需要有好似话攞呢个福利咁，要喺香港要逗留几多日？会唔会系唔俾你中间嗰离开英国180日翻去炒散10日8日赚翻少少？咁呢啲全部咧，嗱，我唔知啊，我纯粹猜测，我唔识人嚟咁样，我衰啊，我自己喺度幻想咋吓。咁呢啲全部系咪就系想杜绝呢啲咁嘅窿窿罅罅，或者系即系与时并进，只不过系其中一个借口啫。 你讲得好啱。因为五加一 BNO 咧，中间都有松动，俾啲香港人翻嚟香港噶嘛，系咪？一年第一年系180日，可以翻嚟松翻嚟半年噶嘛，系嘛？第二年可以松翻嚟几耐啊？90日啊嘛，系咪？咁你九十 日夹埋唔好超过450日啦，呢五年里边。 系，总之啊，即系夹埋唔可以超过450日。你中间嗰啲，如果系现职教师，佢又自己辞咗职。又攞住个 BNO 过去，中间啲450日，佢随时可以翻嚟炒散，只要同以前嗰个校长关系良好，或者咧呢个教务主任，大家一个电话就可以入得咧屯门啊、天水围啊、美孚新村啊，系咪偷偷地？而家你要搞到偷偷地，系嘛？依个大光灯射埋去吓，你班嘢你唔好翻嚟咧，系谂住啊，系翻翻捞，因为你用 BNA 走 BN 走出英国啦。 我唔排除啊，有人眼红，跟住报串，发现咗呢啲窿窿罅罅位，跟住咧 或者有人督背脊， 举报督背脊啊，眼红。 系嘛？ 嗱，因为咧，嗱，而家你特区政府辖下嘅教师已经咧系啊，已经有几重几条铁链啊锁住。第一，你要有教育呢个文凭啦；第二，就要有教育操守指引啦；第三，如果你整多个叫正执业证书咧，就有三重关卡啦。 仲要考国安法咧？ 唔 止啊， 国安法唔使讲啦。 系啊， 系嘛？嗰啲不成文啦。淨是教育操守指引呢就已经对呢班教师呢个专业啊呢、這个行业相当有敌意㗎喇。就话呢嗱警告你哋呢班教师 ,ok? 係咪就係、是、呢如果你有违反任何教师守则或者有任何刑事记录冇申报係咪就为咗要维护学生嘅福祉啊就可以呢就已经可以据你惩处啦。即係话啲教师呢而家返喺香港教学呢是随时有受到惩罚的风险。现在你整一个执业证书好啦中间他的细节不讲慢慢呢是煲熟了出来你就知道离开香港几耐呢是不是离开譬如说三个月有个教师 ,ok, 有个女教师他一路都小姑独处敬业乐业一路呢都冇结婚好多啦你都知啦是不是那一路搞到呢四十几岁咁呢就有一次就带住一班学生团呢入去大湾区嗰度游览係咪喺游览嘅时候呢就懂得一个呢退伍嘅解放军呢、這个退伍解放军几多岁呢就75岁咁同呢个呢女人40嘅香港教师呢就摊着一个叫类似似水流年咁嘅感情然后呢个呢一段佳话咁呢个女教师就嫁咗俾呢个退伍嘅解放军的老战士 ,ok? 咁由于呢是受到呢位解放军老战士参加情越战同埋以前参加韩战等等的事迹所吸引佢要觉得要尽一份责任好似呢中国的雍凡是要留低是去照顾103岁的杨振宁老教授咁于是呢佢向学校请假就翻咗去呢个呢大陆嘅祈福新村係咪吓嗰处呢去照顾呢个呢阿伯係咪呢个呢呢个高龄嘅老公。咁呢吓佢翻咗去有时短则呢就3-2个月。长则呢就问呢个呢学校由于校长呢同佢好交情同埋亦都为佢嘅伟大嘅情操呢係感动。校长最近都睇咗长津湖对于中国嘅军队是以往的英雄事迹呢都深有感触难得你下面有个女教师嫁咗俾一个曾经做过志愿军又参加过情越战甚至仲分分钟是做过东江游击队打过日本仔添佢讲啊嘅一位呢老军人我梗系放人啦唔放人我咪远对抗是吧咁俾你停薪留职就入咗大陆照顾个老公是吧咁当然啦即係生老病死呢呢个人之常情。呢位老战士呢终于呢都呢去咗够钟就去咗搵毛岸英啦。咁、那个老婆百无聊赖返嚟啦。咁请问一个咁嘅女教师吓仲要教埋爱国学校添。咁系咪仲需要一视同仁系要接受测试测试佢啲乜嘢是不是测试埋佢啲普通话流唔流利定係测试佢啊识唔识得上网 ,ChatGPT, 定係测试埋佢中文打字係咪同埋呢与时俱进到咗一年之后香港呢已经呢每一个课室呢已经呢加一派一个机械人做个教务助理係咪测试埋呢样依家未知依家蔡局长话俾你我细致而家我唔会话俾你听出年你就知啦咁样係咪咁第一呢就係、是、啲教师你要问清楚我 absent 几耐如果我去大陆我係一片呢係忠心爱国同埋嗰班揸住 BNO 去咗英国嘅嗰啲其心必异嘅点解我又要接受同样嘅测试又要攞个个教师執业证书先返到嚟先有得逐捞呢呢啲有冇得酌情权呢係咪如果又冇啊咁係咪好唔公道呢啱唔啱啊仲有好多新移民喎大陆啲新移民喎落到嚟教中文㗎喎係咪上堂话各位同学各位同学咁你哋好而家我哋呢打开第一课 第一个章吓，而家请边位学生咧？点解同我读一次？嗰啲新移民随时又翻下大陆噶，系嘛？买翻佢上海嗰层楼啊，诸如此类啊，系咪？好多嘢都系校内自己解决，系咪啊？系咪关你差事？即系咧，地区嘅教育局啊，或者咩嘢咧？之前唔理呢啲嘢喎，而家咧伸只手埋入嚟理埋，仲要加一个叫执业证书。喂，我考咗嗰个教育文凭啊！在教育大学嗰度毕咗业出嚟啊，系咪？同埋咧，每次定期仲有啊，要几教咗几耐，仲要上翻150个钟头嗰啲唔知乜嘢咧，啊嗰啲鸡精班啊，啊嗰啲 update 嗰啲教师好阴功噶，你知唔知啊？系嘛？我以为佢呢啲咁嘅要求好似系守行为啊，即系社会服务令都冇咁惨啊，知唔知啊？系嘛？咁而家咧，哇！你话要 absent 一轮翻到嚟，系咪？仲要接受专业进修。更新牌照系嘛？专业进修进修啲乜咧？系嘛？咁点解身为局长啊，啊佢又唔需要啊去测试佢哋有冇离地咧？系嘛？ 嗯， 嗱、这、呢个将来仲有、啊、大法官都系、啊，你而家有班海外大法官咧，系呢个终审庭啊，系嘛？就请一班咧白种人啊，走嚟判案咯、啊。吓、啊，虽然咧国安法啊，呢班西人冇份搭沾手啫，佢哋离唔离地咧？就算审亲啊，香港啊，啊嗰啲咁嘅严重嘅罪案，找到个终审庭啊，你个基本法里面规定啊，可以聘用海外嘅大法官，海外大法官要唔要啊？走落嚟香港啊，系要唔要接受一个叫执业证书咧？你又敢唔敢考核下佢咧？佢喺咁落后嘅英国啊，喺嗰处又踎咁耐，突然间啊，你请个头等机票过嚟文化酒店总统套房啊！好，佢大爷咁大摇大摆，以一个叫前殖民地宗主国啊嘅主人嘅身份君临啊，咁你需唔需要向佢都好似教师咁样施加一个叫职业啊啊嗰个证书考考佢咧？又系嘛？你唔考啊？系咪你系对于英国白人有一种啊与生俱来嘅民族自卑感同埋畏惧咧？嗱，呢啲问题咧，我相信立法会嘅议员咧。啊，都可以提謝偉俊啊，都可以提一提問一問咯，係咪啊？ 我覺得好簡單啫。其實而家特區政府個目的咧，就係、是、希望咧，即引入更加多大灣區嘅老師啫。因為呢個執業證書嚟講，對於佢哋係冇問題嘅。因為面對而家幾萬蚊一個月嘅人工咧，趨之若鶩，而且根本咧就已經逐步咧好多新香港人啊，喺香港讀書、香港畢業嘅，跟住已經咧。就進入咗教育界㗎啦，好多而家每間學校你都會見到㗎啦。咁一步一步呢，嗱我唔可以用一個叫換血啦，因為呢個字眼好似有啲貶義，但係事實上係有個更替，即係話呢，隨住好多嘅第一波啊，好多嘅護士、醫護界、教育界嘅人做咗 BNO Visa 嘅移民之後呢，其實已經逐漸呢去更替緊呢個即係老師，所以其實佢哋讲嘅咩与时并进啊，雪藏牌啊，嗰啲其实只不过系一个理由嚟嘅啫。个目的就叫四个字，叫你哋知难而退。第一就如果你哋冇个心理准备要玩呢个游戏嘅，你唔好入行。第一，因为你份粮将会包埋嘅，无论系国安法，无论系呢啲执业证书，可能每年更替或者每三年更替，你唔知道。另外就系、是。劝止啊！你哋啲 BNO Visa 5+1之后翻嚟香港，想继续咧啊搵水，或者系继续咧再续未了完，就叫你哋咧自己心里边咧亦都系要有心理准备啦，唔系话咁顺摊嘅啊！你攞完嗰个 BC 入籍之后咧，你翻到嚟好似以前加拿大嗰啲移民翻到嚟香港继续打工咧，唔系唔得，你走去做第二样嘢啊，例如咧洗碗，洗碗而家冇乜人做啊，依然咧系。好一人难求啊，咁你就唔好做教师啦，因为洗碗呢可能都有呢成20000多元人工，咁你教师啲位置就留返俾大湾区嗰啲年轻才俊慢慢进入教育界啊，因为呢个生态呢是一定係会发生㗎，咁所以只不过呢个係一个过程，大家唔需要太紧张嘅，咁家长最简单用脚投票嘅啫，有能力嘅自己会为自己的子女规划，无论是国际学校、海外留学，系嘛？咁如果真系冇能力嘅，唔紧要，系嘛？因为咧呢、這个咧亦都系即系学校有得选择嘅。你咪了解一下，系嘛？ 這個、根本嚟系校长，系校长有可以有权决定嘅。 个别嘅教师呢个走咗去五加一翻翻嚟，只要佢五年前佢喺本校任教，系连续咧系十年咧系教到啊，系 DSE 咧系有几多科 A 几多科 B， 系深受啊系历届嘅毕业生咧系拥戴，系咪？校长对呢个离开咗香港若干时嘅教师有信心，就咧翳都翳佢啊，系翻翻嚟优先考虑进入本校。咁关你出边差事咩？系呢个本身就系每一间学校校长同埋个教师之间，你一系咧你就唔好口口声声成日话教育系专业专业专乜嘢业啫？专业嘅就系只有嗰科里边嘅人，佢哋有资格去审核自己，呢啲叫专业。你唔系嘅话咧，你就行开一边咧，系食花生，系嘛？嗱，举个例，譬如以前 今次冇咨询业界噶，系啊， 有啊，你仲唔咨询噃？系嘛？咁啊，仲有而家你，因为梗系唔咨询你，因为你个教协已经咧系拆散咗啦。而家你咪只教联咯，你又问 教 育工作联会啊？ 可能教联话唔使咨询我啊，啊，你话事得噶， 唔使咨询啊，你话事啊，定系啊？有啲你只要系教联嘅会员啊，就免于啊喺呢个。或者你呢个叫职业进修证书嗰度啦，嗰个考核系松啲手咧，或者你以前系教协嘅会员啦，喺呢度问多几个问题咧，系嘛？点解你唔交俾个市场去决定咧？以前呢个无线电视金牌司仪何守信系退出荧幕，去加拿大定居，都照样失踪咗，唔知十年八载，系咪？喺加拿大嗰度啊？就温哥华唔知多伦多啊咁样咧，其乐又乐也融，跟住翻翻嚟复出，咁啊何守信使唔使啊？系要考翻一个叫做司仪啊嘅职业进修，系要确实证明佢冇离地，先至俾佢翻翻去无线或者亚视咧，系嘛？阿何守信都唔需要啊？点解啊？系因为咧佢有嗰个收视率啊，系有呢个市场啊，系嘛？每一间电视台啊。是决定请何守信在加拿大回巢啊，我梗系会计一计啊何守信啊何 B 仔一上台我有几多收视率呢，如果唔系我会比上面炸型㗎嘛，系咪啊，无论系 TVB 同亚视有几多啊明星歌星啊移民去加拿大而返返嚟复出，系咪仲威过以前㗎啦，为什么你不交给是无线电视邓伟雄刘天赐是去决定是否去聘请他啊，那时候为什么这个你们所说的港英政府啊华德啊那个叫影视处啊又不设条这样的 rule 出来啊，是吧啊喂行之几十年啊，为什么一路都没事，现在突然间你觉得有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针对教师这个行业我最美就这样咯。 我觉得最重要公平一点，一全香港你都要推行这个专业执照呢我就觉得好一点，是不是？因为你讲到与时并进啊，不要脱节啊，又说避免有些雪藏牌啊，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啦。BNO 5加1之后呢，各行各业很多人都回香港搵食的啦，很多人回流的，是不是？你真的阻不晒的。你现在暂时你就叫做在教师度 set 个关卡啫，咁其他各行各业又点咧？啊， 慢慢咧，系咪会扩大咧？系嘛？ 嗯， 做乜大学咧？你点会净系针对中小学教师啊？大学教授咧，啊，嗰啲又好多又走咗佬噶嗰啲咧，咁翻到嚟啊，喂，系咪又要啊？系经由教育局系插手咧？啊，好多噶，仲有啊，揸的士嗰啲咧，系咪揸的士？如果你话哇唔揸啦，最近吓我另有高就啊，或者移民加拿大啊。你去咗加拿大翻到嚟，你嗰手车有冇生疏咧？你贴唔贴地离唔离地 仲有好多噶，系嘛？就算装修啊，嗰啲都牵涉专业噶嘛。你有冇与时并进啊？你过咗英国之后，手脚会唔会慢咗啊？因为跟随英国人嘅步伐啦、啊，翻到嚟香港你够唔够快啊？你跟唔跟得切啊？呢啲使唔使重新有专业执照啊？所以我都讲到啦，无论护士、律师啊、装修的士， 揸飞机嗰啲咧， 应该都要全部要整个专业执照，咁就比较公平啲。因为你符合陈国基所讲，系嘛？呢、这个系与时并进，唔系针对个别行业。既然系 针对啊嘛， 教师咁点解其他各行各业你唔 set 咧？如果你唔系针对教师，系咪先？ 喂，你 Covid 你自己按框框啊？呢、这个叫动态清零啊？喂，国泰航空有班飞机师走咗嘅，咁跟住你复航嗰阵时候，呢班机飞机师有几多人杀翻翻嚟啊？系嘛？ 咁唔使考试咩？ 民航局要不要叫他考多次啊？